好嗱，讲完波斯嘅情况，而家我哋又要讲翻呢个斯巴达。咁啊，斯巴达呢个大王啊，克里门尼就当佢赶走咗个阿达马勒斯啊，赶走咗族弟啦吓，之后咧就梗系同呢个智王啦吓，就一齐去呢个尤朱拿岛嗰度收呢个片啦，即系话嗱，我两个王都嚟到啦，你快啲投降啊，投降交水，交完水俾十个人质吓、啊，就走去雅典就算数啦。咁搞掂咗单嘢之后咧，就到处开片啊，即系话边一个俾咗土地和水波斯人嘅吓、啊，我就要嚟讨伐你啊。咁啊，乘机就吓、啊、乘机收钱啦。系咁啊，但系佢有时做嘢做得过分喎，杀到血淋淋。咁於是咧就有人督灰啦，就走去斯巴达嗰度督灰，就话嗱嗰张神签啊 ，Delphi 嗰张神签啊，其实系克里门尼做出嚟嘅，陷害你族系个义王嘅。哇！一听到啲人听到啲咁嘅流言，梗系震动啦。但系五长官就知事体大，就唔出声。五长官其实嘅作用最重要咧，就系似 FBI 啊。 哦， 咁你明白啦，系 FBI 首领嚟。咁啊，所以但系啦。是不是联邦密探所以就有权去审你个大王的。他说你个大王犯法，你大王都要死，但是就未试过。那么于是这个大王就开始很害怕。那么竟然就杀扑了。就请了一批雇佣兵。 是。 啊。那么我说好啦啦 ,train 一 train 他，然后暗中就想打入斯巴达，就杀了五长官，自己称王。即是真的做大王了。就再冇人咩废晒所有规章，点知当佢有咩一做嗰阵咧，就其实五长官已经有人夹住佢，就揾人就并且捉咗佢啲奴隶嗰啲咁嘢，吓就审咗出嚟，然之后就 send 张嘢俾佢，唔该你双规嚟倾，咁啊死啦，咁啊呢个大王啊，话如果你唔嚟倾啦，我哋已经准备好噶啦，吓、啊、就准备同你开拖，你快啲嚟。咁佢唯有死死地气翻斯巴达，一翻到斯巴达，即刻俾人捉住。佢话：，我大王嚟喎，大咩王啊？咁就锁链锁住佢，困咗喺间柴房嗰度。咁咧，当时佢嗱讲就系咁讲嘅，根据斯巴达人就咁讲嘅，就当佢俾人困咗喺柴房嗰度嗰阵咧，就见到佢守住佢嗰个奴隶咧，身上边有把刀仔，于是就凶佢啦，话：，我系斯巴达大王，佢哋迟早会放我，一放我就剁咗你九六，你快啲俾呢把刀仔我。咁嗰嘢惊得就系俾把刀仔佢，咁佢一攞起把刀仔咧，就自己由个脚眼啊，一路逐忽肉咁割落嚟。当佢割到大髀嗰阵咧，即系自我凌迟啊！ 哇，好核突啦！ 就当佢割到去大髀嗰度嗰阵咧，就失血过多就死咗啦。 即系死啦！ 咁呢个咧就系斯巴达人所讲嘅吓，咁啊。呢个系斯巴达人自己所讲，当时希罗多德系咁样嘅描述，系佢哋所讲嘅啫。咁即系话，可能系斯巴达啲人就话你个死嘢想叛国啊，就将佢凌迟。不过杀大王呢单嘢，弑君呢单嘢太大镬啦，所以咧就话佢自己发癫就算数啦。咁啊，啲斯巴达人亦都改朝换代，而继承克里门尼嘅咧就系佢个同父异母嘅兄弟 Leonidas。就是第二时话战狼三百个大王，而佢个皇后就系呢个克里门尼个女，即系当日8、9岁啊，叫个老豆你唔好听嗰个政治骗子讲嗰个女啊哥哥。 哦，你醒喎呢个。 即系个叔同个侄女结咗婚。 系。 哦，不伦恋啊，即系话咁啊，并且后屘生咗几个仔。 系。 就又要讲下雅典啦，咁雅典嘅情况复杂好多， 系 就首先打完呢个马拉松战役之后啦，咁啲人一提起雅典人都竖起大拇指，俾个 like 佢啦，咁 like 俾个 follow 同埋 like 最多嗰个咧，一定系就米底亚德，即系佢当时嘅统帅。米底亚德，咁呢个米底亚德一打完仗咧，唔够一两个月咧，就带埋成村人就走去奥林匹斯山，就将自己嘅塔，当时所带嘅战盔就献咗俾大神宙斯，就好似向呢个神明讲呢场战争系我打赢嘅嗰种咁嘅情况一样。 咁但系当时同佢一齐嘅咧就有九条友噶嘛，咁有一个死咗啦吓，有两件死咗，有十条友噶嘛，咁剩翻嗰九件一条气就好唔顺，咁啊包括佢嘅政敌啦吓，民党个首领蒂米斯托克利吓，咁啊原本从一齐同撑开佢嘅嗰啲咩阿里斯泰德啊吓，Cervantes 啊嗰啲咁嘅咩第一世家，雅典第一世家嗰班咁嘅人咧，就全部觉得话大佬。你抢呃你呃 like 抢 like 喎，好过分！ 喂喂喂喂喂， 都系上古英雄啦。咁佢翻到雅典啊，超级大英雄啦，变咗就好似关公啊嗰种咁嘅情况啦，关公吕布嗰啲咁嘅情况。 系 咁啊，威得好紧要。咁啊，咁啊，但系咧。佢个本性又露咗出嚟，即系突然间发达。几年前不过系俾人话你系个外地人，仲要告你，你仲要食官司啊嘛，话你有机会会毁灭民主做叛国贼。 系， 咁啊，而家就变咗威水，更加令人哋即系佢自己就发咗癫，开始做嘢咧就必当自己好似以前做城主一样嗰种咁嘅心态去对人，就呼呼喝喝串串共，咁啊连原本撑开佢嗰啲全部同佢反晒台，咁啊但系佢都唔理啦吓，咁啊即系佢认为自己系呼风唤雨啊嘛，咁啊但系同佢反台嗰班友仔咧又喺度等啦，即系佢即系好似后期罗马咧就。嗰啲元老院對阿龐貝咁樣慢慢磨你，想磨垮佢，即係因為佢自己無論點樣計都不過一個外地人嘅政治嘅根底支持者支持度係比較低。雖然佢喺個居民大會嗰度講一句，個個都話四夜手好似城主咁，但係實際上好快就會就會冇咯，即係等於黃之峰咁啫嚇。後屘俾人圍攻之後就冇噶啦，慢慢冇。咁佢自己都知嘅，於是咧喺第二年，佢知道自己系必须要靠不停嘅战争去攞光环。咁啊，於是到第二年公元前489年，嘛，佢就同嗰啲人讲：我而家你俾70只战船我，同埋一队兵，我将会带领大家去打嗰啲俾咗土地和水波斯人嘅城邦。就赚一大笔钱，具体系边个呢我就唔会讲噶啦，费事佢哋有防备，我哋偷袭佢咁讲。咁啊，讲完之后，大家都话：，喂，有啊，跟住呢个关公啊，关帝庙啊，关帝爷去打仗吓，咁、啊、包冇输啊，好多人都系擦鞋狗咁跟佢去打。咁啊，於是跟佢去打。咁啊，当时去打咧，打第一仗就冇讲系打边个岛嘅，总之打第一仗嗰个岛咧就已经输咗，就打唔赢，冇话输嘅，打唔赢。咁啊，点解会咁嘅咧？其实就我哋讲过，雅典人吓、啊，其实同其他城邦嘅人一般系一模一样，一个字 hea 都冇。咁啊，佢当日打赢马拉松嘅咧，不过只不过系靠嗰股勇气啊，因为人哋杀到上你门口噶啦嘛。 系。 咁啊，如果你唔系靠你股勇气咧，基本上赢唔到。于是咧就特别勇猛，但系而家咧，佢大发嗰班友仔而家打回原形，变翻做翻弃兵，所以就唔够人打。即系打完。系啦，即系水国阿贝变翻打回原形，咁所以第一仗打就输咗，咁佢嬲起上嚟咧，咁唯有补镬啦吓，就话其实我唔系带大家打呢个岛噶，我系带大家打另一个岛，目的就系要掩人耳目，嗰、那个岛先系真正嘅地方。咁呢个岛咧就叫做Pylos 岛啊，就系、是、呢个爱琴海中央第二大岛。咁於是佢就走去打，点知都系打唔赢嘅，班友匿咗入城，可能上一仗就吓、啊，可能上一仗已经惊动咗其他人，就打唔赢。咁啊，当时咧就有条友同佢讲，我可以同你告密嘅，你入去个城嗰度，我同你告密。咁佢爬咗入个城墙嗰度，咁当佢去到告密者个门口嗰阵咧，就发觉有啲唔对路啊，所以即刻走翻出个城墙。当佢入个城墙跳落嚟嗰阵咧，跌碎咗个菠萝盖。 哇哇嗰 阵咁大镬， 盖大镬啦，真系跛衣冇分别嘅， 跛衣冇分别，衣唔翻就抬担架离场。当佢一翻到雅典， 就原本同佢反晒面嗰班人咧，吓、啊，即系咩民党领袖、贵党领袖、第一世家嗰班友仔咧，即刻告佢。 哇！即系跛嘅，仲要俾人告。 就话你系啊，就好惨。就话你犯咗欺骗雅典人之罪，第一个喐手就民党领袖， 系 啊，地米斯托克利。咁何谓欺骗雅典人之罪呢？就是基本上是最初期呢个民主社会啊，即系呢个当时嘅民主，不过经过嗰十几年嘅啫吓，十几二十年嘅啫，就有一个机制嘅，就系话费事系一个问责制。当你系一个首领，即系当你做咗呢个执政之后，你如果你提出一个法案，你系成功唔到嘅，你就要赔钱嘅。 哇，系。 啊、即其实呢个高官问责，呢个系一个高官问责制，系好过你嗰啲咁嘅咩好多，系好过佢而家香港嗰班好多。 哇！ 人哋可以告你。 咁啊，董建华咪要破产，破多几次产都唔掂啊，系咪？ 系啊，高官问责制，咁啊呢次俾人告，咁啊好大镬噶。但系点知咧？呢个第一世家嗰、那个叫Cervantes。呢、这个第一世家即是当日做呢个雅典民主嗰个 Cryphesis 嗰个世家嗰、那个代理人啊，克里门提尼嗰个代理人 Cervantes， 佢哋竟然告佢，我要报你叛国罪，因为你意图用语言欺骗雅典人组织士兵啊，去攻打其他地方，然之后借住咁样积蓄你嘅势力嚟推翻我哋尚且幼嫩嘅民主机制。咁呢单嘢咧就会整到佢斩头， 哇！ 啊、即系抌落去，抌落去井底，崩埋活埋嘅，即系好大镬嘅呢单嘢系。咁听到之后，咁啊佢嗰人已经跛咗菠萝盖噶啦嘛，都要出庭。咁啊嗰阵咧，已经啲血唔到啊，已经坏死 啊，坏死 一 脚系， 对脚啊系坏死咗只脚。咁依日日都搭唔到噶啦，都搭唔到便啦，痛到。咁啊，锯又唔系，唔锯又唔系，咁就最后咧就所有人都话喂，咁即系佢个仔叫斯蒙吓，个、啊、斯蒙咧就话同埋嗰啲细叔伯即系支持佢老豆嗰啲人咧就话喂，佢系有大功于国啊，点点点啊咁样讲，咁啊拉拉扯扯之下咧就好似而家美国告中兴咁啊，最后回要你一命，不过要你赔钱，就赔咗50他伦， 系 出嚟。咁就了一件事，咁但系呢件事之后咧，呢、這个米底亚德都顶唔住，唔过两三个月就死咗啦。 重伤，依家重啊银包又重伤，个人就重伤啦， 名誉都重伤埋。咁啊，佢咁啊，如是者过咗十几二十年之后，即系佢嘅战神之名啊，吕布在世啦，你可以当佢啊吕布在世、关公在世之名，咁就冇咗。咁啊，过咗十几二十年之后咧，佢个仔咧。啊、即系过咗几十零年之后，佢个仔就崛起嘅，咁啊揾咗笔钱，就同揾一个好出名嘅雕塑家，就系、是、制呢、这个如果大家而家去呢个叫希腊咧巴特隆神殿嗰啲博物馆，你会见到个雅典娜神像噶嘛？ 系 吓、啊、制雅典娜神像嗰个雕塑家，同佢老豆雕咗个雕塑。就摆咗喺一个叫复仇女神庙嗰度 ，Nemesis 庙嗰度。咁呢个复仇女神系 同 Marvel 啲有冇关系？ 咁啊未有。咁啊，但系呢个 Nemesis 神庙咧，即系可能 Marvel 系由呢度取材嘅，都未定，唔奇嘅。咁啊，呢个 Nemesis 神庙咧，专门俾一啲命运中大起大落嘅人吓。啊所供奉是纪念一些命运中大起大落的人， 是不是邓小平？ 咁 呢、 这个 三起三， 系咁他总算邓小平都有好死，呢、这个就冇乜好死了、 okay. 由佢啊，由呢个米底亚德啊，即系做城主，着草走去雅典，系啊，到佢死，由佢由雅典着草走去雅典到佢死，不过系三年。其实佢个地位，如果咁睇，系最似嘅就系西楚霸王。 哦， 系之前系未有过，之后都未有过，可以起咁快落咁快，三年之间就玩完瓜柴。 哇， 系未有过。咁如果而家大家去希腊嘅马拉松，咁你仍然都会见到佢嗰个像喺度嘅。米底亚德嘅像， 企喺度嘅，又纪念佢。即系虽然俾人话佢呢话佢老，但最后都系有人记住佢嘅后世嘅人。咁呢个咧就系雅典方嘅故事。咁啊，然之后啊，我哋又讲啊，我哋啊讲啊希腊添啦吓。咁啊，好快嘅啫。咁啊，讲希腊，咁唔系讲一波斯人。咁讲翻波斯人，咁啊，波斯人咧就大流士喺公元前486年就死咗。咁啊，遇事者就埃及动乱咧，动乱咗两三年就结束啦。咁一讲完动乱，当时咧就阿薛西斯啊打完仗好威啊，咁庆功宴上边咧就当日嗰咁即刻有人已经提出，我哋要去打希腊报仇。咁提出最紧要嗰个咧就系、是。我哋上一集提过啊，有条友啊，系阿大流士嘅外父大舅同埋女婿啊，嗰位马东流斯 Madonis 就同阿切西斯讲，系时候要复苏要复卓噶咯，咁讲。咁啊，但系咧即刻咧就有个皇叔走出嚟就喂，啱啱打完仗吓，咁啊要元气大伤要唞唞喎，咁讲啊，咁啊同埋当日打黑海已经好凶险啦。咁如果我哋再打真系唔系咁掂，咁啊两派人咧就争得好紧要嘅，争咗几个月嘅，因为打完唔打呢件事。咁啊，当时希罗多德咧就咁样写嘅，连神明都出卖，就话每当呢个薛西斯 flip flop 啊喺度 flip flop， 就话究竟打好唔打好？当佢一话唔打咧，佢就翻屋企瞓。同人哋话唔打佢翻屋企瞓咧，就梦见有个神明就孖叉佢，话你唔听我讲，你就要死噶啦，你会冚家，你会冚家死嘅，咁讲啊，冚家铲嘅咁讲。咁佢惊醒咗之后咧，又话我要再打翻，咁样即系 flip flop 多几次嘅，就连神明都出嚟闹佢。到最后咧，就系、是、话要主战派当共有收之就赢咗，就主战派赢咗，就于是话我哋要出发啦。啊，咁我哋决定打雅典啊！但系打雅典之前咧，我哋要吸取之前攻击嘅教训，一定要准备周详。咁最恐怖嗰样嘢系咩咧？于是咧，佢就系研究原路究竟系点啦吓。就首先就要喺欧洲方啊，色雷斯方咧，当日佢哋Madonis 呢个大风暴嘅地方咧，就决定喺中间。凿开一条运河， 喂，咁大工程 系啊，咁系啊，如果大家喺 YouTube 咧就见到啊，嗰幅地图嗰度喺嗰个色雷斯嗰度个红色嘅圆圈，个圆圈嗰个位就系色雷斯嗰个口，咁啊，如果喺个放大图嗰度咧，就会见到嗰度嗰啱啱喺嗰个位就会凿开一条运河，系可以容纳两艘 Trilon 三列桨舰嘅一个咧就大约系有二三十米阔，咁佢 total 应该40米阔嘅舰啊，咁全系可以俾你两只舰横行通过嘅，咁长咧就 大佬好 运河， 好夸张喎！以当时嚟讲，人力即系话走人手掘嘅咗嗰阵时， 系用人手掘。咁啊，唔停咁掘咗三年，咁啊喺百年之后咧，根据当时嘅历史学家话咧，一百年之后呢条运河仍然存在， 或者有水流都好急下咯，然都冇变死水。 系啊，唔系一条死水，但系而家咧剩翻当然系一个窿啦吓，但系仍然系会有个 historical site 摆喺嗰度嘅。如果你喺希腊北部色雷斯一带，仍然会见到有笪咁嘅地方，就。点解要喺嗰度掘运河呢？因为当年Madonis咧，佢经过佢就唔喺嗰度直过，佢绕过嗰度。当时你啲人行船咧，你系要绕沿住嗰个海岸咁行，海岸线咁行先安全噶嘛。但系去到嗰度嘅水流啊，唔可以太深水。但系喺嗰度嘅水流系特别急，一有风浪咧，成个嘢就沉，所以佢先至会输，会蚀咗200只舰，就系咁解。而佢哋亦都吸收咗当时嘅教训，就知道你系必须要水陆并进，你先至能够降服希腊。因为你单系凭陆地咧嘅山地，你冇补给你系唔掂，你一定要不停有海军补给你先至系得。海军主力系补给，陆军主力系占领，就 系 呢种情况。 而家都系嘅，成日真系。 而家都系啦，即系你用飞机炸人，炸唔赢人就点算咧？咁即系炸完之后冇用啊！你冇步兵根本控制唔到嗰个地方噶嘛？嗰种情况一模一样，不过当时就唔系用咩，系用海军， 系啊， 就咁样。咁于是咧，由公元前483年开始，一路 最重要的除了是徵集糧草，就是由埃及和腓尼基徵集啲工程師等等在那度掘到運河。 哦，係啊，即係唔同地方揾人翻嚟做。 係啦，咁啊，當時佢一決定話要打咧。flip-flop 咗咁耐，決定話要打咧。第一件事咧，佢就叫咗大馬勒斯，由呢個土耳其佢個小城帕加馬個小城咧，即刻唔該你嚟蘇薩。當佢一去到蘇薩，就同佢講：我要繼續我老豆啊美景嘅志願，打希臘，我需要你幫忙。 帕加馬應該小亞細亞嗰度啊， 係小亞細亞，即係土耳其。 係啦，因為之後希臘食有個亞山大帝之後有個帕加馬王國啊，即係食咗噶。希臘人嘅城邦系啦， 系希臘人嘅城邦，应该 帕加马呢个名用翻呢个系 啊。后屘喺罗马变成一个郡嘅，一路存在到罗马。 好得意喎！呢个王系亲罗马，反马其顿嘅后期啊。 系后期系佢 之后就直头咧冇指责咧，直头系将自己嘅国家咧奉即系俾咗罗马共和国， 俾咗罗马人，咁啊，亦都引致到罗马有呢个格拉古嘅乱嘅，因为阿格拉古就抢咗呢个地方嗰啲税金去做自己嘅改革，系好出名呢件事。咁我哋之后就会讲到噶啦，即系呢件事大约系佢嚟嗰阵400年到嘅事，系亦都系罗马百年动乱之始，即系由个共和转到去呢个嘅开始原因之一， 帝国时代啦， 帝制系啊，系好出名。不过而家就讲翻到佢500年之前嘅事先，就当时大马勒斯一去到苏萨，阿薛西斯同佢讲，不如我哋决定要去打希腊。一听到咁啊，佢就于是佢就要谂办法，即系佢仍然心系斯巴达，佢要谂办法将呢个信息传翻俾斯巴达人。咁佢谂好耐，终于度咗条桥，就是、大家喺 YouTube 都见到中间咧有一个立板，佢就俾咗一个吉嘅立板，就俾咗当时个佢一个奴仆啦，你同我谂办法送翻去俾斯巴达人。于是呢个奴仆中心就砰砰砰砰就做，即系佢中间一定会俾人截佢嘅，因为佢知道自己已经受到先眼啦，监视。咁第日啲人见到你拿块吉嘅立板，你要嚟系普通书写工具就唔理佢。咁到最后呢块立板好安全咁送翻去斯巴达，但系当佢哋一睇见呢块立板系冇嘢，咁究竟系乜嘢咧？咁啊，咦，差唔多时候啦。 好， 咁佢想讲乜嘢？我哋翻嚟再讲。 OK， 下一次翻嚟再见。